严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衣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又见面了，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是2015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我们呢，先和大家回顾一下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今天呢，咱们就提一件事情，在2003年的10月15号早上9点钟，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我国呢进行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因为这次发射成功，咱们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飞行的国家。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呢，是神舟系列飞船当中的第五艘，是中国首次发射的载人航天飞船。在2003年10月15号9点钟发射，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到了太空。2003年10月16号6:23返回，这也是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俄罗斯和美国之后呢，第三个有能力自己把自己人送上太空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呢，咱们国家的神舟飞船的起飞质量和座舱的最大直径啊，都是远远大于美国的水星号以及原苏联的东方号。时间过得可真快，现在已经到了2015年了，这已经是有接近的是13年的时间了。我们跟大家又回顾了一下，在2003年的10月15号早上9点钟，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前天深夜，负责 MH17 事故调查的荷兰航空安全委员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事故调查的最终报告。报告中指出， MH17 是被山毛榉地对空导弹所击落，但并未指明谁该为此负责。判定飞机被山毛榉导弹击落的原因是什么？既然能够明了事故原因，为何不能指出谁是肇事者呢？今天回看这起空难，对我们还有哪些启示？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是谁击落了 MH17？ 北京时间20:2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也是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那就是 MH17 航班。这个航班呢，我们都知道啊，之前呢是因为一场呢疑似被击落的事故，因为疑似被击落的这个原因，导致呢这个飞机是坠毁了。在不久之前呢，荷兰安全委员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呢，在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也已经是有一些结论性的事件呢向对外来公布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情啊，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欢迎亚楠，你好。 玉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去年的7月17号呢，载有298人的马航 MH17 航班呢，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起飞呢，飞往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在途经乌克兰东部地区接近乌俄边境的时候坠毁，机上的人员呢全部罹难。咱们的节目呢，在当时也是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聊了这件事情，也是分析了一下它大概可能是什么原因坠毁的。那个时候呢，外界基本上认为说这就是被导弹所击落的，但是没有等到呢事故调查报告出来的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这些臆断、这些推测都不具备啊这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意义。但是现在呢，荷兰安全委员会已经是对外公布了消息，也就像大家所想的一样，这架民航飞机的确是被一枚军用导弹所击落的。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这个调查过程是什么样，他为什么在时隔这都一年多以后才确定说他是被导弹击落的呢？ 实际上在马航 MH17 呢失事的最初，那么在一些新闻媒体上就公布过这个大块的残片， 对， 当时的残片收集工作还没有做，但是像驾驶舱那部分的残片就有的照片照到过，当时就有猜测说这个应该是武器击落的，其中一个依据就是这块残片上有很多小的孔洞，就好像被这个猎枪打了一下一样，就是很多密集的小孔，那当时这是一个推测。那么而且呢，鉴于当时这个飞机的可靠性应该是很高的，没有任何故障啊或者说其他的特殊原因的迹象，所以大家认为这应该是战区上被导弹所击落，但是现在呢，随着这十几个月过去，应该15个月了，15个月过去之后呢，荷兰这个安全机构呢，他已经把能找到的碎片都进行了搜集，遇难者的遗体也都进行了妥善的收集，而且他们在这个空军基地专门搭建了一个行架，把所有的残骸都按照飞机原来的对应位置把它附着上去，那么这样呢就最大可能的构建了这个飞机的机体，那么最后呢通过分析，特别是对于黑匣子记录的这个几个麦克风录到这个爆炸声音的先后顺序，就这种巨响的先后顺序，加之这个整个舱体表面的孔洞的分布，还推测出了这个爆炸物的来袭的方向，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而且对遇难者遗体的外伤也进行了详细的鉴定，所以最终才得出结论，这应该是由武器所造成的，而不是一般的空难失事。 对，您刚才讲到说之前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大的精力，确定的这不是一个其他的原因导致飞机坠落，而是因为武器，也就是人为的原因导致这个飞机坠落的。那么在武器当中也有很多的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提到的啊，在刚才导听当中跟大家讲了，说是山毛榉导弹，这是一种地对空的导弹，导弹我们知道还有空对空的导弹，它是怎么排除说不是其他的导弹，或者说怎么排除说不是说舱内的爆炸物来去把这个飞机在空中让它解体呢？ 是这样，在调查过程中其实调查人员发现了一些可疑的迹象，就是说驾驶舱的左上方是这种穿孔最为密集的地区，那么从这个穿孔就蒙皮破损的方向，你比如说我拿一块铁皮，我用锥子把它扎个眼儿，那你很容易判断它是锥子是从哪边来的，因为这个会向里侧翻卷，对吧？穿的孔。那武器击中这个飞机也是一样，它很多碎片穿透这个飞机的舱体的时候会留下这个孔洞，那么金属的变形包括其他材料的变形都能让我们判断这个来袭物是从什么方向， 是外边还是里边， 这很容易判断。那么再加上里面的记录这个巨响的麦克风的获得声音的前后顺序，我们也能知道这个爆炸的声音最初的抵达什么位置，所以跟这个外伤的痕迹是对应的，而且在舱内的正副驾驶身上都找到了大量的金属碎片，这个金属碎片不是来自于飞机本身，而是来自于武器战斗部爆炸之后形成的特有破片，其实荷兰方面特别提到了这些破片有很多它具有领结型的形状，就是中间收腰两边略大，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典型的地对空导弹的，而且是俄系的地对空导弹战斗部的破片。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我们如果把一枚导弹拆开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战斗部实际上像一个小铁桶，小铁桶，那么中心是炸药，高爆的 TNT 炸药或者其他种类的炸药，在外部呢是有很多预先做好的成型的小金属块，而且都是一个形状的，整齐划一，把它们紧密的贴在这个炸药的外部， 这样炸药在起爆的时候，这些金属碎块就会以特定的几何形状迅速的向四周均匀的散开。 嗯， 它能够给它的目标造成最大的伤害效果，这就是武器设计所特有的要求。 嗯， 所以在对这些残骸进行详细调查之后呢，研究人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个是因为武器。那它为什么不是空对空导弹呢？我们知道空对空导弹有时候战斗机发射过来也可以命中民航客机，造成很大的灾难。但是空对空导弹的战斗部非常小， 嗯， 对，空对空导弹一般直径也就是十几二十厘米， 得挂在飞机上嘛， 对， 太粗太重了也不好挂。 那这样的战斗部呢，破片数量很小， 哦， 那它没有那么大的威力。从这个 MH17 的残骸上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战斗部爆破，而且能在这个飞机上留下这么大的伤痕。 嗯， 那么只有山猫举这样的导弹呢，就这一级别的导弹才有这么大的战斗部。 嗯， 像在交战地区使用的这种山猫举呢，它的战斗部权重达到了70公斤。 嗯， 那换句话说，我们即使砍一半来算，就算它有一半是破片， 嗯， 一半是炸药，那它也应该含有30公斤左右的高爆 TNT。 嗯， 那这样大的战斗部近距离杀伤的话，它会给这个民航客机带来灭顶之灾。 您说的30公斤的高爆 TNT， 可能大家很难去想象它的威力。一个手榴弹里面的 TNT 会有多少？ 大概也就几十克 啊，几十克。 对对对， 哇，那就得多少枚？我这一瞬间都算不过来。 对，我们平常在电影里看到这种手雷的 TNT 的装药量，一般都超不过100克，非常小。 那个扔出去都砰，那么大股烟， 对，而且 打坑来。 荷兰的调查机构呢，还对残骸的表面进行了理化分析， 嗯， 发现了残留的 TNT 炸药和黑索金炸药的痕迹。 黑索金炸药， 黑索金也是一种军用炸药，这是两种典型的军用炸药，它们都不会用在其他的方面，一般就是用在军用的武器上。 那您刚才讲了，我们层层排除说这是地对空导弹，但为什么一定就是山猫举呢？ 因为当时在交战地区所能看到的地对空导弹，而且射高能够达到2万米，就是因为山猫举它的射高非常大，可以达到2万米左右，能够打到这么高的武器就只有山猫举这样的一种。 嗯， 对，所以说别的武器都没有出现在这个失事地区，所以呢很容易就把这个目标锁定了是山猫举。但是俄罗斯方面对这个结论是不予认可的。 嗯， 其实俄方并不是说反不支持它是导弹造成的，但是俄方坚持的是，按照目前的调查，俄方认为不能断定是山猫举造成的。 对， 俄方其实也认为是武器造成的，但是说给导弹现在就把型号确定了是为时过早。 嗯，你看这个我在新闻当中也看到，山猫举导弹的武器的制造商叫做金刚石安泰公司呢，在荷兰发布这个调查报告之前的一天，他们利用呢超级计算机和实物模拟的实验来去呢对马航 MH17 呢遭导弹击落的情况进行了一个算是演示，或者说进行了一个分析。他们所这个得出来的结论呢和荷兰这一部分的结论呢有很多地方都是相反的。这个相反的是在哪里，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俄罗斯这一方面他们又是怎么调查的呢？ 嗯，俄方的调查主要还是独立进行的。 嗯， 那俄方在安泰公司进行这次实验之前呢，其实俄方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想法。 嗯， 你比如说他认为荷兰方面呢现在找到的这些导弹的碎块，那么不足以证明这个导弹是俄制的山猫举。 嗯， 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碎片的形状，俄方认为是旧式的山猫举的战斗部。 嗯， 就换句话说，俄罗斯认为呢，你拿出来的这个弹头啊， 嗯， 是老的，我们都已经不用了。 对。 那么言外之意呢，实际上俄罗斯也说了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老型号的这个弹头啊，就乌克兰政府军还有。 哦， 俄方认为 话里有话。 对对，俄方说我们已经都换装成更新的战斗部了。这次呢，其实俄方做实验的就是现在的俄军的标准的山猫举。 嗯， 那么在爆炸之后呢，那得出来的很多结论跟调查是不一致的。 嗯， 但是西方对于这个实验呢也没有给予认可，因为一个是他调查是俄方独立进行的。 对， 那么也没有西方的调查人员介入。另外一个实验的条件呢也很难被公众迅速的认可，因为导弹的爆炸距离相对的位置，那么你用的导弹的这个战斗部的具体的型号，加上这个你现在用的飞机是伊尔86，并不是这次遭袭的波音系列飞机， 嗯， 所以很多问题都难以得到大家广泛认可。但不管怎么说呢，俄方还是做了一个姿态，就是说我们用一次实验来证明。 嗯， 总之来讲，俄方是能够希望 用这样的实验来洗脱自己的这个被遭到的怀疑。 现在问题就出在到底这个导弹是不是山毛榉，以及这个导弹到底是从哪里来。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讲到，这个飞机呢当时飞过的是一个交战地区，在那个地区呢底下叮叮当当的还在那打呢，不知道是谁扣动了这个扳机，按动了这个电钮，把民航飞机给打下来了。那现在我们跟大家已经把事件呢分析到这个层面，俄罗斯那边呢也进行了独立的分析。目前呢，荷兰这边相对的这个调查结果呢，相关的调查结果呢也已经出来了。在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了同时，我们只能看到说荷兰认为说这是山毛榉导弹，但是他却没有提这个导弹是谁发射的。有三个可能嘛，这可能这都是民间的说法嘛，一个说是乌克兰，一个是呢反政府军，还有一个有可能还是俄罗斯，这都是民间和网上的说法，这个还得要等待大家进一步的确认或者相关的调查机构。但既然荷兰这边已经说这是山毛榉导弹击落的，已经有了比较详实的证据，包括把飞机的残片都已经拼起来了，我们把导弹的这个弹道给它倒推，倒推的话难道就不能看出来是谁发射的这个导弹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和王亚楠来分享这个话题。前天深夜，负责 MH17 事故调查的荷兰航空安全委员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事故调查的最终报告。报告中指出， MH17 是被山毛榉地对空导弹所击落，但并未指明谁该为此负责。判定飞机被山毛榉导弹击落的原因是什么？既然能够明了事故原因，为何不能指出谁是肇事者呢？今天回看这起空难，对我们还有哪些启示？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是谁击落了 MH1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根据呢荷兰安全委员会呢所公布的情况，已经呢告诉大家呢 MH17 是被呢山毛榉导弹呢所击落的。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继续聊这个话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副主编王亚楠，再次欢迎亚楠回到节目当中。你好 玉龙。你好。 来，咱们接着来说一说刚才提到的一个事儿呢，是说基本上现在已经断定是山毛榉这个导弹了，那么已经知道是这个导弹，而且都已经知道这个导弹是在飞机的应该是左舷窗的位置爆炸的。在这个位置爆炸的话，那我们能不能倒推，就依据呢飞机当时飞过来的方向、高度，再加上这个导弹爆炸的位置，这三个维度 XYZ 应该都够了，是不是可以推出来这个导弹是从哪里来的？ 实际上现在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调查人员依据这个现场的还原所能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导弹跟飞机在爆炸的时候的相对的方向，实际上连距离都没法判定。就是导弹 的距离是个什么距离？ 就导弹究竟距离这个飞机多远？它的位置，它起爆的位置，能不能精确的定位在飞机的某一个角度？和距离上，这都是很困难的。只现在知道大致的方向是在机首的左上部。那这个是能确定，但是距离有多远？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导弹爆炸时候这个弹头飞行的相对速度，我们并不知道。那么这一切呢，你要想依据这些信息去反推到这个导弹的发射阵地的准确位置，这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这个是调查人员面前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特别是在下面还是交战地域，那么时间也过了十几个月，那如果想把这件事查清楚，我想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得到乌克兰俄罗斯两方的通力协作，而且是必须是给予有效的支持。那这个事情我想现在你考虑到现在俄乌的关系，西方跟俄罗斯的关系，再加上在叙利亚问题上大家这个矛盾重重，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现在进行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对，是有难度。照您这么说，这个事儿咱们还不能简简单单的去倒推是你干的。 对这件事情，我想呢现在荷兰方面是决定进行这个司法调查，因为荷兰紧跟着会成立一个由他的检察机关来成立一个司法调查机构，因为这架 MH17 上有196个荷兰人，荷兰公民，那他也是一个有就是伤亡人数最多的一个乘客的所在国，所以这样呢荷兰会独立启动司法调查，但是他对于俄罗斯的这个调查效力和他所能取得的调查进展现在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如果俄方和乌克兰方面没有通力的协作的话，这个事情很难有进展。那 乌克兰方面其实曾经表过态，就建议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成立一个多国的联合调查机构。 嗯， 但是俄罗斯方面认为这种做法不妥，所以他表示反对。 嗯， 那这样的举措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安理会框架下恐怕很难进行。那么也有人寄希望于是不是由这个国际的民航业业界的这种联合机构来考虑去做这样的调查。 嗯， 但总之吧，我想拖延一些时日是肯定的。 嗯， 但是在拖延时日之后，是不是能有一个最终令人满意和幸福的结论，把这次事件的责任真正归集到应该为此承担后果的人身上，这个还是一个挺困难的事情。 你说这事儿有没有可能采取排除法？你看啊，我是这么想。 嗯， 这飞机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被导弹打下来的。而且呢，根据荷兰这边的说法，是被山猫举着导弹打下来的。导弹呐，那可是一导弹，那不是说牙签我掉一根就没了，那可以去查嘛，看看谁家的导弹少了一个，这应该是很容易查出来的。你比如说乌克兰说，那你来查查我的，你看我这儿导弹是全的，我这儿没有一颗打出去了，那是不是大家就可以来去想一想，这我们反推测一下啊，这是我的一个设想啊。 嗯，其实有合理性，但是你想啊，作为一支军队。导弹虽然是个大型装备，但是在实际的战争中，它的损耗就跟子弹差不多。 包括空对空也会这样啊？ 对，包括对空使用也是这样。而且你不要忘记，在这个 MH17 坠落之前，在这个地域上，乌克兰方面已经损失了16架各种飞机。 哦， 就是说，换句话说，这个各种各样的导弹已经在那个地区横飞了一阵了。 哦， 那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以这个导弹存货的变化来查清责任是很难的。 嗯， 而且即便是知道这个导弹是从哪个位置发射出来的，我们也很难去，其实真正落实责任要落实在哪儿？落实在是谁按下了导弹的发射钮， 嗯， 找到责任人，对吧？嗯，那么下达命令发射导弹的人和真正实施发射的人，那好，那我如果能找到这个人就好办了。那这个人究竟是属于乌克兰政府军呢，还是属于分裂武装分子呢，还是属于俄军人员？ 嗯， 但是这个人你想15个月之后很难找。那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他是谁干的这件事情，他都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一支武装力量的行为。哪怕即使不是国家，他也是地区武装力量的行为。而对于这样一支力量，你想让他把他不愿意透露的信息公开出来， 嗯， 难度极大的。我们以往的空难调查的是事故的直接责任，比如说发动机坏了，那就是你生产的， 对 对, 对, 对， 这个你跑不了。 嗯， 但现在这个问题是你在面对着国家力量或者说地区的武装力量， 嗯，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哎呀，这个我觉得肯定给好莱坞的很多导演又提供了一些拍电影的素材。你看这中间有很多的悬疑啊，还有一些高科技的元素，当然了，这里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地区的冲突，我觉得也许未来会成为某个电影的素材。 没错， 我们先不讲这个事情啊，它最终的这个结论，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真相一定会有一天大白于天下的。我们来讲一讲啊，就是现在我们往前去看，在历史上，比如说导弹击落或者飞机击落民航客机的事情不止这一次，而且历史上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特别了解的是这个事情呢曾经是有过两次啊，都是因为呢原苏联， 嗯， 这个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把大韩航空的一架飞机呢差点给它打碎了。后来这个飞机迫降了，但是有另外一架就没有那么幸运，那架飞机就被击中了。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在现实中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以后会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我们就回到 MH17 呢，其实很不幸，因为在同一个时段，包括在它被打下来的这个时段的前后，在当时的那个空域有160个架次的飞机飞过去，就它是其中最不幸的一个。那有没有说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把这个不幸也去给它免除？例如说，我知道在飞机当中，比如说雷达有敌我识别的这个系统，我能够看出来对方是友机还是敌机，或者说民航机有没有可能来去装一些其他的一些设备，我们来把这事往下捋一捋。 实际上对于大型的民航客机啊，就像现在咱们经常乘坐的这样的飞机， 嗯， 它是有应答机的， 嗯， 因为这个应答机呢民航用，它的信号是开放的。而对于这种防空导弹呢，上面都装的有询问机， 嗯， 就是发射这个询问信号的，然后接收，实际上它跟民航的系统这个用的原理是一样的。 嗯， 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 我发现天上来一个目标， 嗯， 我现在觉得这可能是敌机，我准备把武器准备好， 嗯， 如果是敌机我就打它， 嗯， 但是在你实施发射之前，你的雷达会向这个飞机先发送信号，那么你可以判明它是我自己的飞机还是敌机还是民航客机，因为民航客机有独特的应答信号， 嗯， 它会向你向这个地面通报我的航向、我的速度、我的高度， 嗯， 我的航班号，甚至都可以通报给地面。那如果我军队接收到这样的信号，我知道哦，这是民航客机，跟战争无关，它就不会发射。山猫举这样的导弹也是有这样的询问机制的， 嗯， 唯一的遗憾是在这种战火纷飞的混乱的战场上，可能这个操作手无论他来自哪一支哪一方面。可能他完全忽视了这个应答机的启用使用、 嗯、 换句话说呢，就我们实际上是有这种预防机制的，但是战争这个东西太邪恶了，在这种战场上可能很多好的办法都被错过了，好的机会被错过了。对于这种灾难的预防，实际上业界呢也考虑过， 嗯， 你比如说过去呢，如果哪地方打仗了，那个飞机可能就把这个目的地的航班停了。 嗯， 但是中途飞越还是有的。 对， 你比如说像这次，在这个乌克兰东部的交战地域，100多个航班都在飞。 嗯， 那么在这事故之后，实际上大家反思了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既然是战区，乌克兰方面没有关闭自己的领空，乌克兰方面是不是应该提早向民航机构宣布我这里为战区， 嗯、 民航客机不要飞越？ 嗯。 那民航组织，国际的民航组织也没有通报， 嗯， 但是也不能全怪他们。为什么？过去的交战地域或者这种零星的局部战争啊，它没有这种高等级的防空武器出现， 嗯， 但是现在的科技的进步使得民航客机在10000米的高空以上也不再安全，所以那我们是该认真的考虑，从制度上包括从一些技术手段上应该给民航客机再多一层保护伞。 说到技术手段，我就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叫《空军一号》，那个电影呢很经典，我看过好几遍。它其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刻，大概啊，这个剧情进展到某一个阶段，这个飞机呢在继续向前飞，但是后面呢有一架战斗机锁定了它，并且呢向乘坐着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发射了导弹，这个飞机呢就释放出来了。那叫什么呀，就是叫干扰弹还是叫什么啊，就起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红外干扰弹。 对， 看到那个是 这个在普通的民航客机上能不能作为一个标配，比如说假设遇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地面的雷达去照射这个飞机的时候，实际上飞机也能够感受到，它能够感觉到，比如说我感觉到这个危险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自动撒出去，能够避免这些危险的发生。 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这个哈里森福特那个空军一号，它释放那个像闪光弹一样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红外干扰热源。 嗯， 那有一种空空导弹，大部分的我们现在在军事上用的空空导弹都是用这个红外方式来飞向目标的，换句话说呢，它就找哪儿热它往哪儿去。 嗯， 像发动机的喷口，你机体的蒙皮摩擦的生热都可以给导弹提供目标指引。但是呢，如果导弹奔我来了，那么我打出这些闪光弹，那么这个闪光弹在空中就是很多很多热源。 嗯， 那导弹的眼里，哦，原来一个目标现在变成一大堆，那他就没办法判断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你可以诱骗导弹。但是对于雷达制导的导弹，像山猫举这样的东西，红外干扰弹是没有作用的。 嗯， 如果想干扰它，只有两类方式，一个是主动干扰，就是我强行的用一种雷达波来压制你的这个接收机，让你的接收机变得一团混乱。 嗯，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抛洒出一大堆这个金属的箔条， 嗯， 就是比如说剪得很细的这种铝箔， 嗯， 一大把，可能几十万条一次抛出去，那么它就会这些铝箔在空中形成一个云团， 嗯， 它会把你这个雷达波啊散射的四面八方都是。这导弹也会晕头转向，找不着目标。 嗯， 但是这两种方式都属于军事装备，民航客机上一个是在技术上很难实现，另外一个在成本上恐怕民航企业也很难接受。 嗯， 他们属于比较昂贵的装备，而且干扰弹那种东西，还属于是火工品，它本身有一定危险性，因为它是里面有火药的。 哦， 所以在民航机上装这个现在看起来很难。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希望就是各个国家能够在协议的基础上改进这种敌我应答机制，比如说我可不可以把这个应答机制把它地位再上升， 比如说你没有完成这个应答，我导弹就不能发射。 嗯，哟，那这要动的这个就 需要各国 就大了， 对，需要各国一起去协作，但是这个很难。你就像大家都说地雷是个很残忍的武器，各国有很多国家签署协议说反制地雷使用， 嗯， 但是也有国家不同意，就是认为地雷实际上是个很有效的武器，战争中嘛，还哪还讲究那么多，我就坚持要用。哎，这种事情，嗯，多边协作的这种框架是最难实现的。 嗯，今天我们又跟大家来说 MH17，其实讲到这里呢，哎，我也真觉得是这个安全平安这事儿。大家呢都想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平平安安出门去，安安全全回家来，在我们的这个国土上大家现在很平安啊，每天呢都幸福安乐的生活。但是你说有一些地方依然还是像您刚才讲的有这个局部战争，毕竟大家还是要让整个世界沟通连接在一起，坐飞机这事儿是难免的。讲到这个事儿是悲剧，你说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它从此之后再也不发生？我觉得现在我们还得继续想办法。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局部战争发生的时候，由多国的框架设定一个交战区域， 嗯， 就是然后通报给这个民航机构，那么民航的航线采用一个特定的方式予以绕飞， 嗯， 那么完全避开这个混乱的地区，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虽然是成本上可能会高一点，但是至少我觉得还是行之有效的，起码不飞越战区，起码能够解决很大的问题。 对呀，您这个方法倒是非常的好。就是刚才我们讲到，如果从技术上来讲的话，它有很高的成本，或者还有很多的难度来去实现，可能技术本身之外就得靠人来去通力协作了。今天我们也是在节目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起来说了一下这个话题，是谁击落了 MH17。 我们今儿呢跟您谈完这个话题之后，可能很难得出一个结论，到底是谁扣动了这个扳机，按下了这个按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相信一定会有最后的结果让我们去了解的。再次感谢呢王亚楠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在明天的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还会和您接着聊。 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几天后，刘汉民匆匆地回到了县城，他没有回自己的饭馆，而是直奔县政府，把协会的名单往县长的眼前一放，说道：请县长大人给民团下令，让弟兄们以后少去骚扰木匠，要不我这协会的会长还怎么跟大伙交代呀？木匠都撂挑子不干了，你县长大人得少收多少税啊？县长扫了一眼木匠协会的名单，纳闷地问：这木匠协会的会长不是刘良才吗？刘汉民哈哈一笑：这吆吆喝喝的事儿 也就是我刘汉民能干得了。上次杂木行的事我问了，是双方都动了手，你来我往，那么多的人，几个回合下来，还能不死上个个把人啊？现